佛陀教育的宗旨是帮助人离苦得乐。苦的根源在哪里？根源在六道。只要是六道众生，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苦。人间苦，天上也苦。啊，三恶道更苦。啊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必须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，这叫真正离苦。啊，没有能力开六道，那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，暂时痛苦轻一点，并没有脱离。啊，有没有办法真正离开六道轮回呢？有，不但有，人人都有份。只要你肯学，你决定能成就，那就是这一个法门，无量寿经这个法门。那这个法门很容易修，但是很难相信。那净土法门无比的殊胜，啊，男女老少，贫与不肖，各行各业通通能修，没有障碍。那你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你会不会读经也没关系，啊，只要求你一个标准，那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你只要具足这个条件，修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自己适合修哪一个法门，这一生真正有把握成就，除了净宗之外，找不到第二门。啊，年下莲居老居士，你看他学过密，学过禅，学过教，啊，真正是通家了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黄念祖老居士也是的，他在密里面是金刚上师，啊，可是自己晚年最后一招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为什么？都有把握。啊，夏莲居老居士也是念佛走的，啊，我们最近得到这个信息，来佛寺三个人往生，都是自在往生的，欲知实知，自在往生，这个我们要学习啊！啊，不要靠助念了，助念不可靠。啊，自在说走就走了。啊，之前我们听说，啊，早年有一个波罗匠， 都是不认识死，都是一句佛号成功的。啊，像海贤他们的是年轻的20岁就出家了。地贤老和尚这个徒弟40多岁才出家。3年成功啊。啊，他们去我们不远呢。他们当年在世间，我们也是出生了。啊，算是我们同一个时代的人。啊，佛出现在世间，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但是得有缘，你要肯接受。你不肯接受啊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无缘就是不相信、不接受。啊，那么什么是缘熟了呢？缘真正成熟了，让佛出现在世间，他没有白来，真成就了，无过于净土念佛法门。啊，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，真的阿弥陀佛接他走了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佛能不能帮助我们？说实话，不能。佛只能教我。我们自己依照他的话去做，自己帮助自己，自己成就自己。那我们不干，说佛可以帮助，那是骗人的，那不是佛说。那你看西方就是要你细念不止，那就是你念头变现出来，你没有这个念头，他就在你面前，你也看不到。啊，这个法门太方便了。啊，下面讲的定生佛性，这个言语非常肯定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只要你能够念佛不中断，啊，不管出不出世，那个没关系，啊，只要心里头真正有福，常常有福，你必定见福。啊，佛的法门无量无边，通常经常讲的84000法门。啊，法门虽然多，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，这个断烦恼太难了，我们烦恼的习惯已经养成了，啊，不是这一生，生生世世，啊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养成的烦恼习气，怎么断法？方法是很多，啊，可是我们就是断不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在佛门里面看到各宗各派祖师大德，啊，真正是高僧大德，啊， 不是虚有其名的。他们到最后往往把自己所修的法门放弃了，改修念佛法门，从禅宗回头的，从教下回头的，从密宗回头的。为什么这个法门容易修啊？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叫待业往生啊，这就容易了。不断烦恼也能往生，那我们个个都有份了啊。这个法门对于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众生太好了，太方便了。但能依教念佛，定当往生。那往生的条件只有三个：第一个相信，第二个愿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；第三个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？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我们看看，我们一天到晚起什么念头？如果天天念着财产，念着家亲眷属，这将来到哪去？到恶鬼道去。为什么贪心？啊，嗔恚，天天想着这个的人得罪我，那个人跟我过不去。啊，念着这些到地狱道。啊，嗔恚、嫉妒、啊，报复，这都是往地狱去的。啊，愚痴，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黑白颠倒，啊，这是愚痴，愚痴都出生。啊，这叫三恶道啊！啊，念伦理、念道德，这个人来生是天道。啊，念无戒，来生何以得人道？啊，你来生到哪里去，全靠自己的念头。你什么样的念头多？什么念头力量很强，他就拽着你先去投胎，就这么回事情了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呢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，讲得太详细了，讲得太踏实了。我们如果真正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，佛没有妄语。凡是妄语骗人，总是有企图啊，他有目的。他要没有企图，没有目的来妄语，那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啊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出这么多经典，绝对不是神经不正常。那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他怎么会骗人？那佛陀的教育，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什么是苦？六道轮回苦，十法界苦，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。这叫真正的路离苦了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成阿罗汉，成菩萨，成佛，这真正的路了 啊，人的根性不相同，种种行文门门都属神，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修的，唯独念佛法门最是因机，这法门无比殊胜，人人能学，个个都会有成就。那我学佛63年，讲经教学56年。啊，今天后悔，我算是一个听话的，但是没有完全听，自己对于大乘经教非常羡慕，学东西学太多了，学了几十种，学乱了，啊，老师当时对我没坚持，如果坚持我还是会接受的，啊，如果要坚持叫我坚持一门深入，我想我早就开悟。啊，这套道理我懂，我不是不懂。啊，但是习气，啊，大经大论总是想去看看。啊，甚至于还讲，我也讲了几十部经，没有办法做到一生只讲一部经，那个种人厉害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啊，这部经真正把它讲明白了，讲清楚了，讲透彻了，啊，让我们对于这种修行方法确定不再怀疑了。善导大师云，唯有经路修行，但念阿弥陀佛，经路就是小路，直路，啊，或者我们说距离最近的道路，这叫经路，啊，也就是最快速的、最稳当的，啊，决定能成功的，没有超过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法门属神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小虫，生在竹子的里面。啊，他要出来要树土竹子每一个节都要咬破他才能出得去，这叫树出三界，这个难的，故称难行道。那么念佛法门呢，它是横出，从旁边，啊，旁边有了它就出来了，它不必经过那么长的路程，这叫进入啊，去念佛呢，如同横出浊土，一语透透，这叫横出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，啊，六道轮回，我们往上去，总共有 28层天多难啊，一层一层的往上提升，要用多长的时间。啊，没有办法用年月日来计算，你哪一年才能成就？那么横超的这个法门呢，横出呢，这一生就成就。你要问需要多长的时间？啊，普通来讲，不出3年，3年就能办到啊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简单了，不问上知下愚，无论苦乐忙闲，人人能念，个个能行。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啊！如果心里面还有妄念，还有杂念，障碍你修行，功夫啊不得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名号绵绵不断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完成之后，他身体不好，啊，告诉我，他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每一天念佛14万声，14万声佛号都要一句接着一句，要不然念不到这么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接住，这样接住一个妄想都进不去。啊，持名随时随地都可以修。啊，晚上睡眠可以念佛，念佛不要出声，出声伤气。默念我们很不容易啊，今天的人生，人是3扇头，我们今天的人生是前世做的善意感的果报啊，那这一生怎么样呢？这一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恶毒善少。为什么？没人教我。如果有人教，他就不会造恶业了。为什么？恶业有报应，恶报啊。造的时候容易，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，迟了。啊，而且果报的时间长。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复？那大乘经教 祖宗教诲，读书千遍，说其义自见。为什么叫你读那么多？那两遍三遍就可以了吧？不行，一定要读到其义自见，才能放手啊。其义没有自见，继续读下去，啊，千遍不开悟，自见是开悟，就是见到实相了。啊，千遍不能开悟，再一千遍；不能开悟，再一千遍，一直读下去，肯定会开悟。啊，为什么？心定了。造物的原因就是心不定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所以你心定不下来。那变数念多了，这就是用念诵的方法修禅定。那并不是讲啊、要念多少遍数，要把它记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用这个方法修禅定。啊，遍数多了，妄念进不来，妄想起不来，好，心静下来，定下来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豁然开悟。啊，这一开悟，什么都明白了。那我们运用古圣先贤的老方法，啊，老方法能帮助我们开悟，新的方法不行。啊，新的是科学的方法，它能叫你得知识，它不能叫你得定。啊，它能帮助你背诵，它不能帮助你开悟。那新旧两种方法做比较，老方法好。那学老方法，人能成圣，能成贤，能成菩萨，能成佛，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新方法不可以，做不到。啊，只能给你做到一个科学家。啊，世间哲学家如是而已。啊，对于整个宇宙的真相茫然无知。我们有没有研究性？有。善的念头，善的智慧，就是你自己的研究。善里面夹杂的不善，这是习气，啊，恶习气。如果不警觉，不把那个不善止住，那还是要造出恶业，要结恶果，你一定要受报应。啊，不是不受报应，报应是自作自受，不是别人造的。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 造作罪业叫你去受，不可能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这个道理学佛的人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清楚之后你才能回头，你对于你的冤亲债主你不再起心动念了。那为什么起心动念自己害自己？你把冤亲债主统统卸掉，他给你一丝毫关系都没有，他的恶念他自己受报，你跟他完全脱离了。如果你念念怨恨他啊，他对我这样，我也对他，那麻烦了，你又掉到轮回来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念头是不善的，是轮回业，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他虽然是给你做个缘，让你起恶念，你不接受，你不起，他就无可奈何了。这是智慧，这是圆觉。你自信的圆觉起作用了。那所以外面的善缘不起贪念，恶缘不起嗔恚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万缘放下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，是逆境还是顺境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那要放在心上的，佛教给我们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放在心上比较难，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那要修十六观，十六观经讲十六种观法，那就是观极乐世界，啊，那要功夫，心要很细，要真诚，没有妄念。你才能观得成功。那粗心大意的一个也不能成就。那这业障重，习气深的人只能用痴名，痴名是第十六。就是前面十五种观法对我们都不起作用。只有第十六。我们能用得上啊，第十六，这十六种光法里面它是最重要的性愿痴迷，男女老少贤愚不孝，个个都能成就，只要这样看啊，人真的具备这六个字，这六个字了不起的六个字，决定成佛的六个字，老实听话正干啊，具足这六个字的没有一个不成佛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决定不要自以为很聪明，那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啊！真正聪明人都想学愚，看到乡下阿公阿婆生羡慕啊！啊，谁呀？李炳南老居士就是的。他跟我讲了好几次 他就相遇学不像啊，那不简单的啊，这种人没念过书，没有知识，什么都不懂，都做苦力的工作，贫贱贱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平时穷苦啊，但是他一天到晚那一句佛号不离口，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你给他说话他对着你笑眯眯的，你一面说他一面点头，有没有听进去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你问他，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话都没有，好像他什么都不会说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样子愚痴啊啊，其实那个功夫是最得力的啊，最可靠的，他没有妄念了，他真的完全放下了啊！我们说放下是口头放下的，没真放下啊！从早到晚还要这个要那个，一样也没放下啊，跟人家相比，李老师说真话，不如他了，比不上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善念善种子，恶念恶种子，一个都没漏掉，通通在阿赖耶识里头，预言果报就显现了。啊，阿赖耶的善种其显现，外头有善缘，三善道的果报就显现。啊，外面缘不善，如果缘。把阿赖耶识里头不善的种子勾引起来，有因有缘，果报现，三恶道现前，六道十八界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这一段事情听一遍两遍，十遍二十遍不行啊，记不住啊！啊，要怎么品？怎么念多少遍？千遍啊！我劝同学都是实话，叫大家把海鲜老和尚的光碟看一千遍，怎么看法？一天看三遍，看一年一千遍，每一天念佛一万声，啊，那一念之后呢，你真的明白了。说不定你真的就学海鲜老和尚，万缘放下，一句佛号，从早到晚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 念念相续，你决定的是。那刘素云居士听懂了，听明白了啊！你看他的分享说出，他每天读至少是看三遍观点啊，通常看五遍啊，每一天看三遍到五遍，他没有减少，他增加了。这个光碟一个小时，五遍就是五个小时，这样熏习的力量才够啊！每天看一遍不行啊，效果不长啊，所以每天看三遍，三个月慢慢就明白过来了啊，一年见效。如果一天看五遍，那效果就非常非常好啊，真正会得念佛三昧，会大彻大悟啊，开悟是本能，大彻大悟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不是从外来的。这个我们同学要清楚啊，不从外来，是自性本有的。啊，只是把业障除掉，怎么用？看碟的方法，用读经的方法。用念佛的方法，这都是方法，目的是在生活当中见色闻声啊，鼻闻香舌尝味，身体接触都能够做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成功了。就得念佛三昧。得念佛三昧之后，功夫不能够放下，继续努力，一直努力下去，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一悟怎么样？一悟什么都知道了，过去无量劫前，将来无量劫后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你可以实现祝福度众生了啊，为十法界的众生讲经说法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我在这个碟片里面看到来佛寺的这三位往生的菩萨，他们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难能可贵也。他实现给我们看了，啊，告诉我们明心见性，我们凡夫通通可以做到。 啊，他母亲实现是妇女，在家没出家，也做到了啊。啊，用功对我们生活没有妨碍，对工作没有妨碍，对处事待人接物也没有妨碍。啊，功夫是什么？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修行修什么？修心。用什么方法修行？用读经的方法。用看光碟的方法，用持名的方法，方法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方法太多。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对父亲尽孝啊，帮助父亲一生圆满成佛。啊，佛用这个方法教化众生，让众生觉悟，这个法门殊胜，这个法门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第一法门。如果他能信，佛绝不设第二法门。啊，因为他不信，所以才应他的机，设种种法门，戒引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。但是一切法门都比不上这个法门，这个意思你要能看出来啊，啊，你会看经啊，你要能听懂啊，你会听经啊。啊，有人听了一辈子不懂这个意思，还认为那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好，哦，哪个法门都想学，把第一丢掉了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出他是第一法门？从释迦牟尼佛劝他父王。你看他劝他修什么法门？这个法门一定是第一法门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由上可见，念佛法门与诸法门中称为经路。像我们走路啊，这一条路最近，直路，没有拐弯的，其他的路都有弯度，弯弯曲曲。啊，越是弯多，那个路就越远越长。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 而四种念佛中持名念佛更为方便就近，不但是方便，下头加了两个就近这两个字，就近就是圆满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从方便法里面就到了极处了，叫究竟。故称为金中之境。进入里面的进步，没有比这个更近的道路。而这个道路决定成佛，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再找不到了。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就够了，不再浪费时间了。在这个时代，批评这个经的人很多，回谤这个经的人也很多，排斥，恨不得把这个经在这个世界灭绝。不是没有啊，而且人很多啊，你跟他们一接触，听他们这些话，以为是真的，那么你这一生得度的机缘立刻就消失掉了。你本来是个大福报的人，结果变成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依旧搞生死流转，你说你多可惜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有四种念佛难以宣说，深情四意难以宣说是真的，其他的十六观其他的受是很难，不容易，但是幕后这个持名呢是真容易，它不难。不一定难就是深。持名就是浅，不一定。持名功夫得力了，就能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深了，深到底了，见性了。其他的是无关，关关都能明心见性，第十六持名也能明心见性，所以告诉我们，老师说理事不二，钱就是身，身就是钱，钱身不二了。念佛不要想佛的相好，就想佛的名号， 最好了。那想佛的相好里面是夹杂着观想，观想啊，不如老实念佛。我就念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念的时候我就想这四个字，好，那跟实相相应。那持名啊，暗合道妙。为什么？这个名的功德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这个名号，它本身就去除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。换一句话是，念这一声佛号，把所有诸佛如来名号全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每一个佛的名号含义都很广，不是一个含义啊。但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含义是无量义，是无尽义，是没有边际之义，所以没有第二个名号能跟他相比。上上根人认识啊，啊，所以暗合道，道是什么？成佛之道，妙的妙极了，这么容易就成佛了，啊，决定成佛，不会把路走错了。同时这句名号也圆满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法门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念这句名号就把所有经典全念到，所有的咒语也念到了，一样不缺。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说一念相应念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他就成佛。海贤老和尚做样子给我们看到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念念一个方向，念念一个目标，真诚信念，恭敬信念，清净信念，他每一念 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啊，好像密码，好像通信一样，他这里发去，阿弥陀佛就接到，阿弥陀佛就有回应。多么欢喜啊！那我们看到好像他很苦啊，他常常受人欺负啊，实际上他快乐无比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。实质上说，他住在极乐世界，他来给我们表法的，告诉我们，在现代这个时代，现代这个社会，念佛成佛要像他这个样子。没有任何障碍啊。那这个观点我替他宣传，大家真的听懂了你就干，一天看三遍，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啊，可以在看碟时候念佛啊，这一点念佛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啊，一面念佛一面看碟啊，你每天用这个当作扩诵啊，早晨的扩诵，晚上的扩诵，啊，看是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念一万声佛号没问题。啊，一年肯定你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你是弥陀弟子，你是极乐世界的居民。你拿到极乐世界的身份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是这样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都是此地讲的至实之语啊，帮助这个世界达到太平盛世啊。那么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比至实语也殊胜太多了，没有方法去相比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了解，真正搞清楚了，你让他不念佛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真正知道这是宝，这是无价宝，这个宝真正可以得到啊！来生是极乐世界，亲近的是阿弥陀佛，周围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一生 决定归得到。那么我们在世现前这段时间，不管是苦是乐，都不放在心上了。啊，不放在心上是真乐。啊，真正得到法喜充满，没有别人知道。啊，只有自己跟阿弥陀佛知道。为什么不肯？为什么不念？啊，不念的人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，哪有不念佛的人？由此可知，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，对于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来说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啊，那么今天遇到这么多障碍，要让海贤老和尚住持112年，来给这个经，给这个注解来做证明。啊，他没有错。啊，那一片光碟，一个小时光碟，细心跟这一部经跟注解对照，他统统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我称那个光碟叫做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。啊，你读完这个经，你就看总结，全懂了。啊，你看不出门道，是你对经不了解。啊，不了解多念多听。啊，真正听明白听懂了，啊，听清楚了，再看那个有味道啊，越看越有味道，其味无穷啊。